然后下面就是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是这个我们经典的名称呢，就是叫做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地藏菩萨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地藏菩萨的名称呢，就是又有很多，有些这个经论当中说是他那个度化众生和利益众生的这种信念，就是非常的这个坚定，就是像大地一样的，就是，就有些呢，就是把这个地呢一切功德的宿营，就是藏呢，就是汉藏族，就是这个时间和处世间的这个无量的这种功德，就是所以叫做地藏。有些呢，就是说是他能这个满足就是众生的这个就是愿啊，就是满足众生的一切愿，像这个如意宝藏一样的，就是所以呢，就是叫地藏。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地藏菩萨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八大菩萨就是当中的这个地藏菩萨啊，就是那么他的这种地藏菩萨的这个发愿啊，就是地藏菩萨的这个发愿经。那么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发愿呢，就是下面也会说的，就是他其实这个众生度尽呢，就是方丈成佛，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就是汉地的那个一般这个严苛这个世事仪规当中有的。但这句话呢，不是地藏经的这个原文，就是地藏经的意义，就是是地藏经的一些意义的话呢，就是就变成了那个就是这个严苛这个世事仪规里面的啊，就是就所以地藏菩萨的这个他的发愿是什么样呢？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就是可以这么讲。或者的话呢，我刚才就是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这个地藏十轮经当中呢，就是也是讲到了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发愿。地藏菩萨的这种发愿力呢，就是让解脱众生呢，就是让解脱啊，就是解脱，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道病和饥荒的戒，就是《十轮经》当中怎么说的呢？就是众生数恶业，道病病尽解，随所在脑海能皆能令解脱。就是说这个众生这个数业啊，就是众生呢，就是数世的这种恶业啊，就是这个贪嗔痴所造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说杀生啊等等，就是这些恶业这个成熟以后的话呢，在整个时间当中就是出现就是这个道病就是战争啊，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呢，就是就开始你杀我杀这样的争论。然后还有呢，就是疾病，就是现在就是世界上出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啊，一会儿是禽流感，一会儿是猪流感，一会儿是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疾病呢？因为有了这些疾病和战争和这个饥荒的话呢，可能会就是出现这个饥荒啊，就是虽然各个国家都说现在我们这个经济是非常好的，就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很多方面的话呢，就是将来啊，就如果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比较这个担忧的，所以依靠这个。这种这个什么地藏菩萨的这种发愿力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些这个道病啊，就是饥荒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灾难的话呢，也的的确确就是可以这个获得解脱啊，就是这是一个方面的，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呢。地藏菩萨也是这样讲的，也是地藏十轮经当中说是这个终身无趣身，诸苦速毕切啊，就是终身的这种无趣的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是用各种各样痛苦来就是遮蔽的是什么？那么就是归经地藏在有苦悉乐悉解除啊，就是那么如果我们一心一意的恭敬啊，就皈依。这个持诵这个地藏菩萨的名号啊，那么经常呢就供养地藏菩萨，就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刚才前面所讲到的这些这个无趣这个生死所逼的痛苦也好，或者说是整个世界地水火风给大家带来的天灾人祸也好，这些呢就是全部都是悉皆就是让这个迁出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当今这个时代，就尤其是作为一个大乘这个佛子的话呢，就是的的确确就是需要这个。地藏的这种这个法门来，就是牵出众生的这种这个痛苦啊，就是牵出众生的这个痛苦。其实我们每一个众生的话呢，的确是，就是每一个人的想得到快乐，就是不愿意得到这个痛苦。地藏十轮经当中也是有的，就是他说是什么增长。增长什么那个寿命啊，就是增长这个身体健康啊，增长这个财富啊，增长这个听闻啊，增长戒律啊，增长智慧啊，增长这个慈悲啊，等等等。就是你们就方便的可以看看《地藏十轮经》里面，就是我以前看过，就是有很多很多我们实践当中的这些福报啊，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命为利养也好，世间人们希求的这个健康平安等等， 这些的话呢，就是地藏菩萨是特别特别，就是这种这个有加持的一个菩萨。然后出世间也好，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功德方面的，比如说这个听闻也好、戒律也好、慈悲也好、四无量这个心也好，这些方面的功德的话呢，在自心虚当中，就是依靠地藏菩萨的这个加持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增上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要这个。就是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发愿呢，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啊，就是那么啊，这个这样的这种经典呢，就是就在这里就是就这个所说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这里，然后这个翻译的家呢，就是唐代的时候呢，就是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雨点是吧？电是吧？这电那个天是吧？唐代的那个玉天是应该是就是新疆那边的，现在说是和田，就是在那个地方吧。然后这个当时是一个应该是在唐代的时候呢，就是它是一个国家，就是好像我们那个玄奘《西游记》里面的话呢，就是也是玄奘《西游记》里面也是提到过，就是然后《发现传》里面呢，就是也是提到过啊，就是他到了那个新疆，就是当时在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当时特别好像那个说是在先什么那个《发现》的传里面，就是说是在那里面的这个人呢，就是有这个数万人，就是有这个出家人都是数万人，然后他们都是信持这个大乘的这个佛教，而且每家每户都有什么这个造的佛塔，就是供圣啊，就是非常非常兴盛的。但后来因为这个历史的变化吧，就是现在的是也是可能有很多人的话呢，就是没有信仰的，有一部分的话呢，也是有其他宗教，就是所占领，就是所以以前是这个像这个新疆那一带的话呢，就是也是大乘佛教非常兴盛的。我们看到一些纪录片，就是包括唐玄宗的也好，就是这个发现的纪录片当中的话呢，都让这个发现就是在那里还是非常这个佛法这个兴盛的一个地方。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他是这个三藏法师啊，就是沙门，就是沙门的话呢，也是出家人的意思。然后这个什刹南陀，就是什刹南陀是他是大概公元就是652到这个7要令，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大居士啊，就是他已经住世了这个59岁吧啊，就是就然后就是实现这个圆寂的，就是没有任何病毒。说是他当时翻译的地方的话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大辩空寺，就是大天空寺啊，就是说那个好像那个蒙山老和尚说是他那个是叫做是什么相继寺，就是好像听说是相继寺是有的，就是以前他那个翻译的地方，就是不知道现在具体怎么样，我们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楚，就是所以说呢，这个什么这个。这个斯塔南陀呢，就是他当时也是我前面讲的一样，就是应该是这个国王都非常重视的一个大医师，但可惜呢，就是他还没有上60岁的时候都已经实现这个圆寂的，所以一般历史上的很多的这个大德呢，就是有些是这个住的时间是比较长一点的，有些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这个不到60岁的话，那就是实现圆寂，也是一个算是比较这个就是应该说，他的这个年龄啊，就是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眼光来看的话，那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比如说人活到这个60、70岁、80岁，但80岁以后的话，那就是肯定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吧。就是一般来讲的话，能活到70岁。也算是可以吧，就是我都经常这样想，如果能活到70岁，都很好的，但是也很难做，就是时间当中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无常啊，就是无常是真的，有时候是看起来也是，就看不到的，但是呢，就是非常这个可怕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这种这个生命，就是大概是能活到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各位的话呢，也自己认为是我肯定还要活很长时间的，但是具体就是自己能住在这个时间当中有多少的这个事实呢，很难说。所以我也希望呢，我们经常就是应该， 做好各方面的这个准备啊，就是这个无常呢，就是不管是你的这个身体和这个你自己的这个财富方面也好，这方面也要在想，然后你所居住的房屋也好，这些方面也要在想。一旦出现无常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什么自己就是就这种后悔啊、遗憾啊，或者是绝望，就是作为佛教徒修行人的话呢，应该不会有的，那就是也不应该有的啊，就是应该提前的是，如果修得很好的话呢，真正这个出现这个无常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应该就是很容易这个面对啊，就是所以我像这个斯萨南陀的话呢，就是他住世的时间都是不算就是很长吧，就是应该是59岁的时候做是这个实现圆寂的。那么就是这个地藏经啊，就是我刚才忘了，就是我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这次。今天当地藏经的话，今天是安龙里的这个地藏这个日啊，就地藏菩萨的戒日，就是所以今天呢，我们本来是那个一般星期六的话，我就没有除了特殊时间以外没有讲，但是呢，我们像是今年就是也一个元气吧，就是那么今天是一个应该农历这个5月21号吧，就是那么这样的话，那就是也算是这个地藏这个戒日，地藏戒日的时候呢，做人和善法的话呢，有翻倍的这个增长，就是多少多少倍的这个增长，就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依靠这样的一个元气来，就是给大家就是开始这个传讲的啊，就是这个也在前面的这个道理当中，但是在这里补一下。然后现在这样，我可能还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吧，那本来我想是要讲什么讲的，可以讲到这里差不多，不能太长，不让大家生厌烦，觉得他太啰嗦了，产生邪见，就是反正降一点，然后听的时间越来越短的话，很开心，很开心的话也很功德，是个大功德，对吧？不过开玩笑，可能还是要该降的要降的时间长一点哈。但今天我看我们，地藏本愿经十三万多啊，在讲什么啊？再讲一点，还有点不满足是吧？真的吗？哇，你好厉害啊！秋发的医疗好不错。行吧，那你再念一念吧，好吧？那么。他这样的第一品呢，就是叫这个道立天啊，就是神通品。如是我闻一事啊，就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很多注释里面都讲的比较多，就是这个我想不用讲。然后佛在道立天为目说法，就是佛陀实现那个佛陀就是降生之后7天以后呢，就是他的这个母亲的话，那就是实现圆寂，后来就是转生到这个33天，就是道立天呐。所以这个地藏经它不是在人间弘扬的，就是是在道立天。然而里面的很多的那个这个眷属的话，那就是一般人间的什么阿罗汉啊、菩萨，就这些都很少，就是就全部都是这个什么这个天人啊、鬼神啊，就是这些。因为我们人的话呢，没有神通的人怎么会到这个33天去呢？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说这个佛呢，就是在那个33天啊，就应该因为佛那个就是9月22号的时候呢，就是不为母说法以后呢，就是回到人间，就是这样的。大藏经当中就是应该是有还有这个佛陀在哪里这个说法的吧，就是应该可能会有的，但是我没有这个看到，藏文当中是没有看到的。所以地藏经的话呢，就是当时这个佛陀到33天去这个为了报答佛母亲这个母亲的恩德呢，就是他在哪里就是为他这个说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释放这个无量世界不可数不可数一切诸佛和还有一些这个大菩萨摩诃萨 都这个来的，就是聚居在这里。因为佛陀到那里去说法的话呢，那肯定释放这个世界当中的就是不可说不可说啊。有时候是他真的就是很难以用语言来就是描述的啊。就是从这个从哪方面讲的话呢，就是不可说。有些佛经当中有不可说不可说，三次也有。有些时候不可说不可说，就是不可言说的，就是特别特别多的，就是这样的佛陀啊，释放来的这个佛陀，还有呢就是释放来的这个菩萨摩诃萨啊，就是大菩萨呢，就是都全部就是来到了这个，来到了这个33天啊，就是我们一般时间的一个大护部这个观定的话的是，就是各个地方都人会去的。然后一个这个上师穿个什么什么法的话呢，也是就是各个国家的这个就人呢、啊，就是他们都可能就是年夜就是坐飞机就是去听课啊，就是有这种现象。那佛陀转法轮的话呢，那就是这样能去的话都可以，就很多人就是去的，就是当时可能疫情呢，就是这些也没有，就是所以呢，就是这个佛陀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这个不先这个诸佛菩萨的去了，然后诸佛菩萨去了以后呢，就是他们呢，就赞叹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就是他们就是到了那里以后的话呢，就是这个赞叹就是释迦牟尼佛，赞叹什么呢？就是能与诸五浊恶世。啊，就是佛陀释迦牟尼佛的话呢，所有的这个十方佛当中，就是他是最伟大的、最了不起的啊，就是犹如百年化一样的，就是发500愿的，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就是佛陀。那他呢，就是从哪方面赞叹的话呢？就是他是赞叹什么呢？就是这个五浊恶世啊，就是那么五浊恶世的这些众生当中的话呢，就是现就是不可思议的大智慧和大神通的这种力量。啊，就是这个佛陀的最大的这个特点的话，真的，我们这个世尊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衣柜里面就是什么，我们每天就是祈祷的，就是也是这样的，就是念这些佛祖的名号，多能莫名其妙的，巴格达农参多什么的，东巴特吉将拉什么，巴格达农就如百年化一样这个赞叹，而且他发了500愿。我们那个大悲经和还有那个世尊光藏当中有吗？就是这个海乘婆罗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叫海乘婆罗门，有时候叫做抱海婆罗门啊，就是他当时呢，就是这个其他的所有的这些发愿的人呢，就是他们都选择那个清净的这个道场和清净的世界，就是而唯一的这个抱海，就是他呢，就是选什么样呢？就是五浊恶世的众生。因为我们现在五浊恶世的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如果没有一个特别就是厉害的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谁都不愿意这个这种摄受。就是有时候真的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人世间当中的这些众生的话呢，也是五浊恶世的，就是我们的上师和我们的这个佛陀没有这个摄受的话，我们可能何年何月就是能遇到正道，就是很难很难的，的确是。所以我们要向到了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功德，还有就是像佛陀一般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上师们的功德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应该有这种感恩之心和感，就是一种感激之情吧，就是应该会有的。那么他呢，就是能与这个五浊恶世当中，就是显现就是不可思议的智慧和神通。五浊呢，就是大家都应该清楚的。但是这个五浊的话呢，你们方便的时候可以看那个瑜伽师地论嘛，就是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就是讲五浊，就是可能有比较特色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浊，就是浊的话呢，就是这个生命浊啊，就是宿命浊。宿命浊的话呢，那么以前的话，众生的生命就是比较这个，比如说或这个几百年呐、啊，就是或者是这几万年呐、啊，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众生这个福报越来越浅呢，就是最后呢，就是不到100年左右，就是所以宿命也是很短的。我们现在真正能活到100岁的话，大家都那你有个老人100岁的人，就是要拉着好多照相机去开始拍那个他的皱纹，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就是很可怜嘛，就是看到一个100岁的人，大家都特别特别的稀有，就是其他都是就是有些是可能就是就孩童时代就离开了，有些是能活那个就是 的既是谁。你看我说的是，我都如果只能活到60岁、70岁啊，那就已经不错了。就是因为只有这个希望，在这个世界当中，生命是很短暂的。就是我们这里很多人也可能会这样的，就是说一说这个宿命座啊，就是这个命是这样的。然后月亮座的话呢，就是这个善方面的话呢，就是不好好修行；然后恶方面的话呢，就是他特别擅长啊，就是就造恶的话呢，那因为月亮的整个性格啊，就是比如说，就是他这个撒旦淫妄也好，做很多恶业的事情的话呢，他有擅长，有能力，就是有这方面的这种这个根基。如果善方面的话呢，就像我们有些人就是爬山上一样的，就是就很难很难的。然后烦恼中呢，就是那么跟以前不同的，就是众生相续当中贪嗔痴就是非常的强盛啊，就是这种傲慢啊、嫉妒啊，就是这些都是跟以往不同的，就是烦恼中。然后就见着，就是见着的话呢，就是众生的这个邪见很重的。为什么我们有些人的一开口就开始说别人的过失，就是邪见挺重的，就是本来是别人也有过失的，也有功德的，就是然后就我们有些人是已经习惯了，就是就那个比如说到这个金堂的那个时候，他就不说啊，就这今天很庄严了，不会说的，那里有个口不好，那里有个这个缺口就不行，就是他把整个庄严的金堂里面，就是就直直照到一个，哦，那个不好，看到一个人的话，这个人是非常圆满的，哦，那个人长得不好看，那个人的脾气不好，他就非要就是照出一个，就像一个大的这个痣里面有一点点黑点的话呢，他就马上把这个黑点指出来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众生的真的那个就是见解住啊，就是见解住是还是跟有那个关系，就是包括我们人接触的时候呢，就经常爱说一些像一些。像一些警察就是这样的话呢，他的习惯性，他的职业问题，他就一般的这样看一个人，他是不是偷东西，他什么什么，因为一般看那个一些当那个警察的人，不管是国内国外的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只要跟他一起的时候呢，他就一直观察这个人的那个就是不好的这个行为方面，他就看这个人的厌世，就是是不是在他在偷盗，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一看到他虽然身上没有穿什么那个。那种就是衣服的话，那就是一看出来，哦，这个可能是个，前世是警察，或者是今生当中警察。即便是他已经退休了的那些人的话呢，有时候也是他有这个习气。就是，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人呢，就是就看到别人的这种坏的地方，就是不看好的地方的话，也是见解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这个相续的这种见解呢，就是不是很善的。如果这诸佛菩萨或者是善根非常丰厚的、习气很好的那些的话呢，他即便是看到了一点这个就是缺点的，他不一定把这个重视，就是他应该好的方面去看的。就是所以这个，但释迦牟尼佛的话呢，就是这些众生度这个摄受，还有一个呢就是戒着，就是戒着的话呢，就是可能跟这个环境有关系，就是戒的话呢，他出生的那个时候的众生的话呢，就是出现刚才前面讲的，要么就是出现盗病啊、饥荒啊、疾病啊，就是瘟疫啊，就这样就蔓延啊，就是蔓延整个这个世界呢，就是出现，所以就是佛陀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这个说话的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无着这个恶事的这些众生啊，就这无着的话呢，我们都还是挺有感受的，对吧？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环境的话呢，就是确实是盗病饥荒的这样的环境的。我们的见解呢，就是不管他人也好，自己也好，真见方面很少的，就常见、断见、邪见、恶见啊，那这方面就是每个人都很有。就丰富的这种资源，然后烦恼的话呢，就是还是挺多的，就是善性呢很微弱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这样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唯一的这个佛陀，大慈大悲的佛陀呢，他能就是去度化，就是所以他在这些众生面前呢，显现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这种智慧和神通力，让这个跳伏呢，就是刚强难化的这些众生啊，确实我们这些众生的话呢，还是很刚强难化的，就是给他这个。转的第一转法轮、二转法轮、三转法轮也好，或者是上师门和三智师门的话呢，就是苦口婆心怎么样，就是秘密教会的话呢，我们的相续呢，就是一点都是不能改变，即便是短短的时间当中有一点改变的话，那就是又恢复到原来的。就像一个非常严重的精神病的话，他偶然呢，就是稍微有一点恢复一下啊，我是不是怎么了？然后。大家都觉得哦，他已经这个正常了，就是一过一会儿呢又开始不行了。所以我们那个人世间当中的魔法时代的这些众生的话呢，真的是就是很多被这个烦恼也好、业力也好，在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呢， 真正的这个真知真见呢，就是真这个这些什么这个真见呢，真言啊，就是这些方面呢，就是还是习气是比较微弱的，就是所以就是佛陀呢，就是他就这个跳佛，就是刚才那话的众生，这些众生，而且呢，就是知道就是苦乐的法啊，就是尼苦得乐的话呢，怎么样就是这些众生呢，就是离开痛苦，怎么样就是让他们呢，就是获得快乐，然后他就所讲到的这些甘露妙法的话，真正众生的相续呢，就是让这个成熟啊，就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是，并不是我们光是因为信仰而就是对这个佛有崇拜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应该通过这个学习和实践的话呢，的确是这个佛的这种威力啊，佛的智慧的话呢，的的确确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就是甘道就是非常的这种快乐啊，就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就是当时这些佛呢，就是也是赞叹就是佛陀的这个伟大的这种这个之处。什么伟大之处呢？他就度化众生。所以我们法师们的话也是以后呢，就是这个度化就是刚强狼化的众生是最重要的。就是有些是特别就是就害怕，就是刚强狼化的众生，包括在办理那事务的时候，不要，这个人太可怕了。就是但确实也是有时候是确实可能没办法的，就是就很多人就是有些法师的话呢，就是把所有的野蛮人全部都放在自己的树下，就是最后自己也特别痛苦。然后那个就是他这些佛的话呢，个个都觉得他派遣这些使者呢，就是让问那个释迦牟尼佛啊，就是问询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就可能释迦牟尼佛也是很辛苦的，就是释放的这些这个佛的这个使者一个一个的来到这个佛陀面前的话呢，那就是佛陀也可能这个比较辛苦吧，但是对佛来讲应该是有办法吧，对吧？就是我们不用这个担心，对吧？那要不今天讲到这里吧，好吧？